的人多，又吵又闹，小闹的那位客爷怎么能读书啊？ 你的名呢？ 你找我说，将客爷请示到了，咱那好客舍啊，到那里读书。 地大

人呐、啊，多情太深，他要把我扔，凄凉一卖我身，凄凉伤心，这个等岁啊，只图万难相逢，屈膝一定我强忍热泪。 再请听《秦香莲》当中的《闯宫》。